看回去吧。 不要在雨季随意下河或在河边看水，以免发生危险。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多云见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总的来看呢，今天下午到傍晚，在西部和北部地区驾车出行的时候，应该注意呢，避免降雨天气的不利影响。好，那看一下双休日的情况啊。那么双休日期间呢，本身具有多降雨和白天气温下降天气的这样的特点。那么预计周五的夜间和周六日两天都有降雨，相比较而言，周日的降雨呢会明显一些。本身呢正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黄色预警当中，未来两三天多降雨，地质灾害风险呢会更高，请避免前往山区、河道和危险区域游玩，以避免风险。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预言，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今天呢是周末啊，那么在这里也是祝愿大家周末愉快。那首先呢，我们楼市好声音呢有一个看房团的活动，先跟大家的通报一下。对于不少购房者来说呀，大兴区一直是热门置业的区域。从近两年大兴房价的增速来看呢，这个区域的价值的体现也是有目共睹的。那无论是地理位置啊，还是交通配套的发展，在北京楼市来说呢，都有一席之地。那8月25号，也就是下周六哈，下周六，那么我们楼市好声音节目呢将举办大兴看房团的主题活动。这次所定制的陆续包含两个项目啊，最大亮点就是位于义和庄地铁旁房价500万的现净房啊。当然了，如果您对于大兴区义庄的改善型住房感兴趣呢，此次也可以报名参加。好，我们活动的时间呢是8月25号，也就是下周六啊，咱们下午的1点钟集合，集合地点呢是在南三环角门西地铁地口出来以后啊，这个有大巴呢接大家，是在南三环角门西地铁地口出来，您就看到这个大巴车了。那么报名的方式呢，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报名。那么在报名的时候呢，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以及姓名。一个呢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啊，大家呢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呢写一个参加报名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记住后面要缀上您的手机号啊。另外呢，也可以拨打电话座机85013710，85013710。 1010进行报名也是可以的。另外在这里呢，我们有一个温馨的提示，由于呢此次看房呢带着大家呢深入走进社区进行探盘，活动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这次依然是年龄不要超过70岁啊，那么70岁以下的人群是可以报名的啊。好了，那关于这次活动的情况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他们都是来自于嘉爷访谈，一位是杨乐，杨乐你好。 大家好。 嗯，一位是齐小白，小白你好。 大家好。 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说说什么内容呢？七夕啊，是最具有浪漫色彩的中国传统节日了。那么今天就是啊，对如今的年轻情侣们来说呢，鲜花呀、烛光晚餐呀，似乎已经失去了新意了。那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呢，给爱情找一个家，和心爱的他呢，共同经营一个浪漫的小窝。而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呢，没有房子的婚姻是不够完全的婚姻，那不能够给人安全感。那么七夕到了，那你的婚房准备好了吗？那么今天呢，我们聊三个话题啊。一个呢就是对于结婚买房啊，我们都做了相应的一些调查，一会儿咱们说说这个结果。另外呢，七月八月截止到目前已经拿到这儿的一些项目的情况啊，也就是说即将开盘的一些新房的情况。另外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共有产权房的进展的情况啊。这么三个内容，当然了，跟这个三个内容有关的，如果你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跟我们的杨乐呀、小白呀一起来进行交流啊。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先说一说哈，就是你们好像做了一个调查。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之前的时候，在一周的时间内收到了大概1000多份的这个调查结果。从现在的我们的调查结果来看呢，就是有几项啊，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状态啊，在我们的调查里面呢，有23%的人表示现在目前来说还是单身，同时呢，有大概是43%左右的是属于现在目前来说有对象但是缺房的，同时呢，有11%的呢是现在已经已婚了，但是准备要第二个孩子了，同时呢，有22%的人是目前来说是已婚有房贷车贷同时还有娃的一个状态啊。同时在这个七夕的时候呢，也正好说到这个买房的一个话题。那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有对象没房的这部分粉丝其实还占了很大部分啊，现在大概有43%左右的。 哦，这个还是蛮高的， 还是真是挺高的。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现在来看的话，近期有打算买婚房的这个来看的话还是比较高的，说结婚了但是还差房子，正在努力挣钱攒首付的这部分人大概有40%左右，所以从现在的这种来看的话，年轻人还是更倾向于现在就是结婚还是要有一套房子的。 其实结婚有房这个不是什么奢求哈，这个按来说应该是满足大家这个要求的，但是由于现在市场的情况，确实你说买一套房真的是很不容易。但相比之下，我发现就是如果是北京人啊，北京土著啊，我说是一般在房子上面的跟外地人相比，在北京打拼的这些北漂人来相比的话，好像缺房子要好一些。 情况多少会好一些，但实际上现在来看的话，一般来看，比如我吧，我就不太愿意跟我的父母住在一起。其实房子讲的话，我还是想买一个自己的房子吧，因为尤其是跟父母住在一起可能不太方便，从我个人角度来看。 对，但是另外还有一个调查，我觉得应该调查一下，就是说，你要是结婚的话，你是准备租房还是要买房？ 对， 其实这个挺重要的。 对，比较重要吧。其实我们这份调查里说的最近也比较就是我们的大家关注程度高的一个话题，就是目前来说我们的婚房的预算是多少。这块我跟大家来说一下，现在就是能承受800万左右的房子在我们的调查里面只占了9%，能承受最多500万房款的占了26%，同时的话就是全家，我们现在是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6个钱包嘛，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包括父母的双方父母的加一块能够去买房的，大概这个总房款占到300万的占了66%。其实从现在来讲的话，大家的预算基本上可能还是在300万的这个区间内会更多一些。但是从现在我们熟悉到的这个程度来看的话，如果您在市面上买一个新房的话，除了共有产权房之外，好像现在在这种限定房包括新房的商品房里面去买一个我们现在300万的房子还真的是不多。 是的，这个总房价在300万左右的话呢，真的一般的商品住房 房是买不起的， 买不起的。从现在来看， 但是呢，就是确实像乐神说的，就是新房确实可能是捉襟见肘，但是其实从二手房的这个选择来看，还是有一些的。 嗯， 包括其实上周我和乐神去了一趟丰台，西丰台的这个青塔板块，在这个环线位置是西四环和西五环之间，还是能买到一些就是2010年左右的这种就是。两居的产品吧，大概 差不多将近十年前的这样的房子。 对，但是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这种回迁房，就是这就相对新一些的，而且物业还不错，而且周边的配套也还可以。就是对于小两口买个婚房的话，其实够住也够用。 其实我觉得作为小两口买婚房的话呢，可以这个推荐他们买这个共有产权房啊。 对， 我估计他们一般情况下呢是符合这个标准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就是说他买了共有产权房以后是不是。是以后人家小两口还想买商品房，如果还想买商品房的话呢，买共有产权房就不大合适了。 对，从现在来看的话，如果是就是我们的小两口，尤其是在七夕这个日子里啊，就如果是买共有产权房，还是推荐大家买一个大的，尤其是现在的共有产权房，可能价格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低的，300万左右可选择余地还是挺大的，最少要选一个90平米的三居。 有人说呢，现在这个房地产这个行业啊，是这个丈母娘的经济啊，就是这个丈母娘的作用啊，也推动了它的发展啊，它的红火，确实，如果女方不是特别要求的话，现在真的有一些这个小两口结婚的时候，人家就租房，也有这样的。 对，租房的这个还有吧？像我结婚的时候，其实最早的时候都在租房， 就租房哈。 对， 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讲，因为传统观念还是比较强嘛，所以觉得好像租房的总不是自己的家，就觉得好像呢，这个没有一种家的味道在里边啊。 对，这个也是各有利弊吧，各有各的好，也有它的这个弊端。像租房的话，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搬家呀，就这个房子毕竟不是自己的嘛，可能会经历一些这些的， 没有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 对， 所以现在很多的小青年。他是怎么处理的呢？就是说不管好房坏房满意不满意，他先买一套，买完了以后呢，这个房啊他不住，他租出去， 对， 然后呢拿这个钱呢他再租一个他是否啊相对比较满意的，比如说离工作单位比较近呐， 啊或者说相对比较中心呐、配套比较好，哎，他再租一个房，但是他心里呢他就踏实，因为他觉得我 有房子， 不管怎么样我有一套房。 对， 现在好多年轻人都这么干。 没错，但是其实既然那个周老师提到这个话题啊，其实大家在买婚房的时候现在观念跟之前也不太一样了，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尤其是年轻小两口就是做到四个字，未雨绸缪吧。一个是确实按照现在来说，您先买一个小的房子的话跟之前还不太一样了，因为现在这个换房的成本相对来说还是高一些了， 对， 一个二套房的这个首付啊，包括这个贷款利率都是跟之前不太一样的。还有就是尽可能在这个您有限的预算内还是买一个就是够住的房子，要考虑到孩子和这个老人的一个居住。 但是呢我觉得有点矛盾啊，无论是小白和杨乐你们说这个呢，确实我也理解，就是说 是 基本上说不上一次到位吧，但最起码呢能够考虑的长远一些啊，别到时候你刚买完一居或者怎么样啊，孩子出来了或者说双方亲戚一来就很麻烦拮据。但是呢话说回来，你让他们买的相对呢能够够住啊，条件好一些，那总房款就比较高。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要吃双方的父母啊，这个时候就肯定要啃老，因为现在结婚的话可能30岁左右他能有多少的资本的积累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很明显摆在这儿的，很难兼顾啊。所以我倒是倾向于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哈这个小两口现在要非得要买房的话，自己有一些积蓄，双方老人再帮一帮，然后买一个呢差不多的房子， 对 啊，也不要太好的，总房款太高的当然也不用说太低的哈，就是这个住不了两年您就得这个 换 啊，就得换啊，差不多的买下来，也许可能跟您的心愿啊是有一定距离的，那也没关系，先买下来再说，这样最起码不算有房了嘛，算有房一族了嘛。然后呢你租啊，或者说你再去租这就好办了。 对，尤其是现在的话，建议大家就是如果您的预算有限的话，我建议是牺牲一些东西，比如说我没有办法买到一个地铁旁边或者是环线比较好的，我们可以把这个房子买的稍微远一点，但是一定要是够住，因为小白说的也是我们的观点，就这个房子至少您是够住的。我们现在什么叫够住呢，至少是一个两居或者一三居正规的居室。我们现在有很多粉丝都会问我们一个问题，我在工作单位附近要不要买一个开间，因为这个房子比较便宜又离着我单位比较近，我的一般的建议是不带 不太建议您买的。首先这房子您自己这么短时间的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未来包括您结婚生孩子等等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房子是肯定将来就不够住了、 嗯、 尤其是可能小年轻，尤其是说到七夕啊，就是现在还是情侣但是没有结婚，不像我们可能居家过日子了，实际上等你有了孩子，有了父母过来照顾孩子等等以后，这个空间上面来讲的话、嗯、是完全不够的、嗯、 那假如我现在出一个问题给你们哈，就是说现在我的这个钱呢，小两口这个钱，我代表小两口啊，确实可能不太够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是买一个相对你们刚才说的这个房子两居三居啊，就面积大一点的啊，还是说我真的就先凑合买一套，买还是不买？因为我买大的我真的不够钱，我买小的我将就。那你说我买还是不买？ 其实您这个问题很多的这个粉丝也在问，还是要明确他的第一需求、 嗯、 有的人可能他就是考虑我在市区上班，我离这个我的工作地点近，可能我住一居我都可以、 嗯、 还有的就是我就是考虑这个结婚生孩子用，可能我买50平60平的小两居老房子我也不介意、 嗯、 就还是要明确第一需求、 嗯、 然后还有就是构筑，一定要构筑、 嗯、 就是您想要什么，现在您最迫切的购房的需求是什么？ 对，就是你最迫切的要求什么？假如说我们俩先不考虑别的，什么孩子不孩子这些先不考虑，我们就想结婚有房， 对 啊，就想先有一个自己的小窝，而且呢钱现在这个积累也不多，那你就买小的也没办法， 也没有 你就买就买吧，是吧？那你但凡有一定的积累以后，如果跟双方父母呢再商量商量，在他们的帮助下，还是尽量买到呢能够多住几年这样的房子， 对， 是吧？ 但是这边还有一个建议，就是推荐大家如果想买这种开间或者是这种小户型产品的时候，一定不要买那种这整个小区全都是这种产品的这种项目、 嗯、 啊，比如说我现在买一个小区，可能这两栋楼全部都是50-60平米的，这样的话居住体验不是特别好，未来您的房子啊，您想换房的时候出手的话，这种难度也比较大。 嗯，好的，现在真的是不一样。我记得刚一开始的时候，那些一居啊，甚至两居啊，大开间特别好租，啊，也特别好卖。但现在好像正相反，不太好租，也不太好卖了。 对，现在的话就是包括我们的人口啊，包括二孩等等，包括我们的理念的这个变化、 嗯、 现在其实更多的是这个房子其实现在改善的人群也是比较多的、 嗯、甚至中介公司这种单居的房他都不爱要，因为他没法合租啊、嗯、是吧有两居三居的他愿意收啊，他可以改一改就变成合租了。 对， 嗯， 没错。 好，那这个事儿呢咱们就说到这儿啊。那下面呢我们要说一个大话题，就是七月份八月份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拿证的一些项目大概有多少。当然截止到目前呢，这个也就是八月，咱们往前提前几天啊，就8月14号左右的时候呢，说拿证的项目已经有35个了。那么其中呢，这个叫现房价、净地价的项目呢有8个，那商品住房有20个，公有产权房有4个，那商业办公楼有3个，那一共有35个左右。 对，从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商品房的占比还是稍微多一些。虽然说现在推出的这个限定房比较多，但是实际上真正拿到预售证去开盘的项目，现在目前来说还是比较有限的。那我们收到的消息，现在就是已经正式开盘的，应该也是在这个8到9个左右。从现在的销售情况来讲的话，也还算可以，关注度的话也是在往上走的。 那您说拿证和正式开盘，这还是？不一样， 对，一般来说拿到他的预售证应该会在1到2周内一般项目 就 会 开 盘了。 哦，那刚才咱们提到说拿证的项目呢已经有35个左右了，那刚才您说开盘的却没有这么多。 对，开盘的有一些还是现在目前来说没有开啊、 嗯、 我们跟大家来相对来说介绍一下吧，就是现在就是拿到预售证的一些项目、 嗯、 比如说我们之前收到的消息啊，像这个银海府啊，包括像京西里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限定房销售情况一般来说还是都比较好的。现在有一部分现在银海府应该是没有什么现在在售的房源不多了，但是像京西里一类的目前还有，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限定房、 嗯、 就是直接来看一下我们的，因为现在毕竟的一个优势就是现在您能够看到的价格就是它实际销售价格，这点还是比较实在的，您买什么样的房子多少还是心里有底的、 嗯、 另外的话像有一些共有产权房也拿到了它的预售证，像这个绿地惠谷中心，这是我们的共有产权房，是在昌平的，是19000。那其实呢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有一些共有产权房出现了这种拿证但是还没申请的情况，现在就是您能够看到这房源的情况但是申请还没开始，这个您就不要着急了、 嗯、像这些要查的话、嗯、跟哪能查到啊？ 现在开盘的这个销售的这个 情况，您在这个我们的市住建委的官网上面都能够看得到， 嗯， 这个预售证的信息全部都是公布的， 嗯， 包括现在像这个安居北京，就是它有一个微信公众账号，这个是住建委的官方的微信，它也会公布这个相应的取证的一个情况， 嗯， 有之前有一个话题，就是大家会问到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就是关于公摊， 嗯， 这个就是我的房子100平米可能买到手里就是70平米这个话题，相信很多关注房子的这个粉丝都看到了，实际上在这个预售证拿到的时候呢，您就能够看到每套房子的公摊了，其实这个公摊呢，从现在来讲的话就是面向每个人都是开放可以去查询的，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对， 啊，您只要登录那个官网就能看得到， 嗯，其实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就是很多的这个消费者有的时候容易被骗啊，被坑等等，其实这个呢当然说骗人和坑人那个人呢绝对是需要这个惩罚的哈，但是从你个体来讲，你为什么被坑被骗哈，一个就是说你无知，你对这个事情不知道， 对， 所以呢你才容易呢被蒙混哈。你像这样的情况，有一些这个项目啊，你到那个官方网站一查就知道这个项目它有没有这个许可证， 对 啊，什么时候开盘了，它的这个前景是怎么规划，其实上面都写着的，它的公摊面积什么都有， 对， 如果你查没有那就悬了，啊， 说 他说这说那就肯定是有问题的，他就吹嘘的嘛，或者是假的，对吧， 嗯， 所以咱们干什么事情，尤其是房子，这是全家里边最大的一个不动产，咱们在购它之前呢要先去了解一下大概的情况， 没错，包括到这个实地去看新房的时候也多问多看它这个周边到底地块周围是什么建筑，包括都有哪些的弊端，这些职业顾问只要你一问他会告诉你的， 是的，嗯，你像刚才这杨乐就说根据目前了解的情况，像这个银海府啊，还有这个京西里啊等等，几乎就没什么房了。他这有没有房，实际上在网络上查的时候是可以显示出来的， 预售证是能够看得到的， 能够看得到哈。 它的销售情况是 就是有一个延迟，因为它网签需要时间，但是是都能查到的， 嗯， 像杨乐说的 啊，那现在目前来看呢，有很多的已经拿到这儿了。那具体什么时候开盘呢？有些已经开完了，有些呢陆陆续续都要开盘。如果大家想具体了解哪些拿了这儿了，您可以到什么网站啊？ 住建委的 住建委的网站啊，住建委的网站。比如说你看上哪个项目了，你到住建委的网站去查一查这个项目的大概情况，其实是可以一目了然的。 对，嗯，它的目前来说销售的单价跟它的这个公摊都是能够看到的，包括它有没有这个预售证，尤其是预售证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证件，是这个开盘销售的最后一个证，只有拿到这个证以后，它才具备有开盘的条件。如果您想买一个盘的话，它现在没有预售证的话，基本上是不能够卖的。 对，必须得有预售证， 对， 啊，嗯，好的，那从目前来看呢，说商品住房呢有20个左右啊拿到了这个预售证， 嗯， 是吧， 对 啊，而且好像从未来来看呢，这个共有产权房开盘的也不少哈，啊， 对，共有产权房方面包括这个顺义的像这个京港家园项目已经拿到了预售证，它的这个销售价格呢是在我们的2万2左右，然后的话我们收到的消息是应该最近就能够去开了，这个预售证它也是发布了，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共有产权房的一个基本情况，就是现在来看的话顺义的消息比较多，顺义呢首先是刚才我说的京港家园，另外的话像这个盛品景苑项目它的资格审核结果已经公布了，就是您现在能够看到的是最中的话是17000多人申购了这个房源，它的房源套数的话大概是300多套，按照现在的这个申购比来看的话基本上是60:1左右，这个项目因为房子比较少，它只有300套，所以申请人数其实算是中规中矩，10000多户，然后这个比例看上去有一点低啊，就是买到房子的概率， 对 但是您别灰心，因为这个有一些的我们的购房人呢，因为申请以后呢他不一定审核结果能够过啊，因为他可能因为自己的一些原因，比如说其实已经名下有房，或者是他已经这个单身还不足30岁，这种情况都会被审核掉所以您要及时的去查一下您的这个审核结果过没过，如果没有通过的话您是参加不了这个最终的摇号的，那这个时间呢截止日期是到8月23号17点之前，如果您有异议的话是拿到您的这个身份证户口本包括这个结婚证等等是可以去复议的，它是在这个我们项目的这个中盛广场的售楼处去复议， 嗯，你说的是这个盛品景园， 对 啊，另外这个大兴区还有这个 叫做瑞福园啊， 对， 也是一个项目是吧？ 对，瑞福园那个项目呢，跟这个情况是一样的，它也是公布了它相应的这个联网审核的这个结果，您是同样也可以去查这个项目的相应的情况了。这个项目呢是在大兴的瀛海，均价的话是两万九啊，抱歉说错了，两万九。这个项目呢是一共是1.5万户人去申请了，从现在来看的话，这个项目的套数还是比较多的，是不到1000套的房源的这么一个数字，所以现在来看就是999套啊，这个概率稍微还是大一些的。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是值得重点去关注一下。第一个就是它在地铁旁边啊，另外的话就是这个项目的这个还有一些大户型的产品能够我们的购房人去踏踏实实买一个房子就一直住下去了。 这是大兴的。 对， 另外这个丰台的，丰台有一个叫做这个正商名苑。 对，正商名苑这个项目是这样的，这个项目呢是目前来说它售楼处已经正式对外开放了，这个是共有产权房方面的一个售楼处，就是现在来讲的话共有产权房做的也是越来越好了，它跟之前的这个商品房也是一样的，就是先开售楼处，您到这个售楼处呢也能够看到它的户型的产品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啊，它推出的是88跟90平米的这种产品为主，主要的提供了999套房源，均价的话是在35000左右，这块的话价格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小白来跟大家来说一下。 而且除了价格，这个房子地段可以跟大家特别说一说，它是属于南四环的这个新宫板块，然后区内也是有两个万达，因为它离花乡特别近，有两个万达还有一个奥莱，35000的价格大概周边的这个商品房的话都得是这个70000走那个起步了，像二手房的话都是一些经适房啊，一些老一点的房子也得是60000左右的一个价格了，所以35000的价格来说还真是非常合适。 基本上一半了。 对，当然咱们上半段的时候只是走马观花的哈，把这几个项目的大概说一下。那么下半段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咱们分别把这些项目它的具体的户型啊、配套啊、交通啊各方面的情况啊，再跟大家细说哈。 对， 那刚才除了丰台的这个淮房路共有产权房的那个最后确定的叫做正商名苑之外，中国铁建西山梧桐的这个项目呢，现在好像也即将申购了。 对，这个是项目官方的一个公告，就是它申购在即。这个项目呢是在门头沟新城啊，就是在永定镇这块儿，大家可能会听着比较陌生啊，但实际上就是 S1 地铁线的这个沿线附近。这个地方呢在门头沟的永定镇河口庄，均价的话是23000，这个含有全装修的标准，推出的产品呢主要是1-3居588套房源。从现在来看，就是第一它是临地铁的，第二的话就是位于新城的这样一个位置。周边的话现在来看的话，包括像丽景长安等等已经入住了，周边的商业包括它的周边的邻居啊，像那个原来的自住型商品房，像商业区包括四季园等等都是已经陆陆续续入住了，周边的商业也起来了，像一些配套的幼儿园什么的都有了，所以这个房子价格还是比较低，尤其23000现在来讲的话在整个北京来说也是比较少见 的。可以的。好了，那咱们上半段呢先聊到这儿啊，那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再把这个共有产权房的具体的项目的一些情况呢具体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秋燥伤肺，秋季提高免疫力刻不容缓。为回报广大顾客，千牌灵芝茶、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将从8月17日至8月20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初秋优惠酬宾活动。 买20盒千牌灵芝茶或饴糖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8月17日至8月20日，详情可拨打千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对于大兴区亦庄的改善型住房也给大家提供一些房源去看一看啊。那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两种方式啊，一种呢是可以在公众微信号当中来进行报名，您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在上面来进行报名，写一个报名参加，或者是写什么样的字眼吧，让我们认为您要参加这个活动就可以了。但是后面一定要注意啊，把您的电话号码一定要缀上啊，这样呢有利于我们的编辑呢跟您进行联络。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打电话来进行报名啊，我们的座机的电话是85013710 85013710。那时间呢是8月25号下周六，我们是1点钟集合，集合地点呢是在南三环角门西地铁的地口，您出来以后就可以看见大巴车了啊，在那儿来集合，然后我们再一起去啊这个大兴区。由于这次看房活动呢，咱们要走进社区进行探盘，所以呢活动量还是比较大的。那活动的年龄仅限70岁以下的人群啊，如果您过了70咱们就别报名了，因为确实呢这个活动量比较大，天气还是有点热啊，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辛苦的。那么以后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再组织一些相对岁数比较大的一些朋友，有家人带领的情况下，咱们可以一起去探盘的。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杨乐，杨乐你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齐小白，小白你好。 大家好。 两位都是来自于家爷房谈啊。那这样一会儿呢咱们就目前的这个共有产权房啊，这个四大共有产权房跟大家来进行梳理。在梳理之前，咱们先进入今天的安区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一些消息啊。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咱们先看第一条，说今年啊，就是今年前七个月呢，北京的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下降了逾30%。说今年一月到七月份，北京市商品住�宅销售面积的同比下降了32.9%。与此同时呢，北京市房地产开发投资一月至七月累计呢达到了1766.6亿元啊，同比下降了5%。那其中的保障性住房投资同比却增加了43.6%啊。这个数据很明白了， 对， 是吧？ 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的保障性住房方面，包括共有产权房，包括公租房，其实现在推出了越来越多， 力度非常大。 对，我们节目也经常在说了，对，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对，所以呢，不能够简单的看前面这个数字啊，因为前面说北京市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下降32.9%，但是后面呢，咱们还看到了其中保障性住房投资同比却增加了43.6%。啊，所以它是这个比例是不一样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条，说公摊有必要，关键要明晰。说近日啊，武汉多名的业主呢就某楼盘开发商在公摊面积上呢玩猫腻而维权抗议，随后呢这个一同发表了评论的文章声讨，那将公摊面积的讨论推上了风口浪尖。那专业人士也指出啊，尽管呢市民对于公摊面积呢有诸多的质疑，但是公摊面积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哎，咱不妨聊几句这个话题哈。两位都是专业做房地产的这方面的记者啊，对于公摊面积你们是怎么看？ 我先来说说吧。 小白来说， 其实我认为杜绝这个公摊面积的话，其实乐神之前也深有感触，在之前走访一些自住房的这个现场交房现场的时候，其实会发现很多的这种，也不是很多啊，就是有个别项目它会有这种质量问题。但是如果业主当时收房的时候提出这个质疑的时候，然后开发商也会这个安排去修复也好，或者是再做一个改善。其实像公摊我认为也是一样，就是从根儿上他盖房的时候，盖好这个房的时候，相关的这个部门是不是有从根儿上就去监督它的一个施工的一个质量，及时做一个修复或者改善。我觉得这个可能会避免到时候收房的时候遇到这个公摊，可能赔付是一方面，但是确实对于购房人来说心里是不舒的。 您的意思就是说公摊面积呢还是可以存在的，但是就是说有关部门啊，国家对国家一些部门要对这个开发商他们所谓的公摊面积的质量各方面来讲要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监督和管理。 对， 是吧？不能够你说是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样就是容易的对消费者的造成一些侵害哈。 对， 嗯， 对，关键的话实际上是一个公摊的标准的问题，这个公摊到底应该多大？ 对， 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质疑，就是为什么要公摊？实际上这公摊的存在是必要的。这摊的面积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其实之前也说过，公摊的部分呢，包括您的楼道、电梯、大堂，包括您的这些管线等等，都是摊到您的这个我们相应的这个公摊里面去了。您说您买一个房子不可能说公摊的话，它如果过小的话就会有问题，您的这个房子电梯可能过小，您的这个大堂可能特别窄，然后这个整个楼道也会特别窄，这样的话第一是您这个平常可能走过去的这种感觉不太好，另外的话像您的这个家具的运输啊，包括可能未来的这些轮椅啊，这些担架等等的进入啊，包括您的这个如果特别窄的话，将来如果真的发生有这种火灾或者紧急情况，这种疏散呀、都是不利的。所以这个公摊呢，它存在是必要的，只是说现在来说，这个公摊到底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怎么样的一个区间内，有怎样的一个标准没有？这个现在来讲的话是，目前来看没有一个行业的标准。但是我们现在一般来去看一些这个商品房的话，基本上尤其是一些纯的商品房，大概的公摊在20%-25%左右，可能会是相对来说比较合理。 那就是杨哥也是赞成有公摊的， 对， 也就觉得这公摊呢还是合理的。确实这个开发商呢不可能他给你买单啊，有一些这个区域他给你去买单啊，他是不做这种事情的。所以呢公摊面积呢也应该有，但是呢我想问两位啊，就是因为咱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可循，比如在国外哈，你在国外买房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公摊面积这样的说法？ 据说有一些国家是按照这个套内面积去算的，但我们现在来看基本还是按照建筑面积去算， 建筑面积算啊。嗯，所以呢就是说公摊面积呢还是应该有，但是公摊面积具体怎么算，这个呢确实是有关部门要多加严格的来监督和管理啊。确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反正像我要是作为一个消费者的话哈，你说你建筑面积是多少，公摊是多少，我居住面积是多少，有时候我真的是一头雾水， 对， 我也不可能一寸一米一米去给他量去啊，你写多少就是多少，所以这个时候就容易呢给开发商呢造成一些空子让他去钻啊，最后他可能真是从这里边抠我们消费者的钱，这就麻烦了。 对， 嗯，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哈，说房贷利率呢下调落空，年内呢几无放松的空间了。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下调上海首套房的房贷利率已经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不过呢仅一天的时间，剧情呢就出现了反转，说农行上海分行、工行上海分行相继否认，均表示未对住房贷款利率进行调整。业内人士也分析说哈，说这个事件呢从侧面说明了银行本身呢从商业运作的角度来看有放松的意愿或者是倾向，不过呢在当时放松利率政策容易呢引起市场的亢奋，带来呢房价上涨的预期，因此呢预计年内房贷政策是难松动的。 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其实我们的买房热度有一定的降低，第一个就是关于利率，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首套二套认定包括首付的比例的相应的调整。那从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的大的这个方向来看应该是很难去放松的。 对，因为这个房贷利率呢是非常敏感的一个事儿哈，房贷利率一下调，那很多人呢就觉得哎呦这是不是有点那个放松的感觉呀、所以呢就容易给房地产市场呢带来那个不必要的那种轰动的效应啊，大家可能纷纷又开始买房了，这房价又控制不住了，有点这种连锁反应蝴蝶效应就出现了嘛。所以其实就这条，前些时候我曾经跟一些专家也聊过，其实上海他们可能还真的就是就是放松了半天，也不是一天也不是两天，然后一看这个感觉就实在是太轰动了，马上又改回去了啊！实际上是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儿。 而且其实就北京而言的话，从这个新房二手房成交来看，新房其实这相当于这一年嘛，都是稳定在3000-4000套，像二手房的话，近三个月也是稳定在14000-15000的这么一个成交的一个数值，还是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检验这个怎么说呢，相对于来说让它这个市场这个变得更平稳一些，现在来说是一个平稳市场，但还需要更长的一个周期去检验，所以这个时候也不是一个这个房贷利率下调的一个好的时机，我觉得。 整体来讲，我觉得房地产市场还是属于比较脆弱，你发现吗？就一点风吹草动啊，都会引起呢大家的这种联想，就过于敏感，所以 像这种利率的下调啊等等的，真的属于特别敏感的一个话题， 是 啊，所以要特别慎重考虑哈。不过看来预计年内的房贷政策呢是难以松动的啊，所以这点大家去感觉到国家的这个决心还是蛮大的啊。 对， 嗯，好，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说房地产监管风潮燃起，针对呢专项整治中发现的乱象，各大城市对于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查处啊，其中像黑中介啊成为了严厉打击的一个对象，比如说西双版纳开展市场秩序专项整治，89家中介机构呢被停业整顿，210家呢违规中介被关停，长沙有七部门联合执法检查专项行动，169家中介门店停业整顿了。 这个给大家举一个身边的例子吧，也是之前的一个粉丝倾诉，就是为什么要提醒大家找这种知名口碑好的中介，就是他的业务做得规范一些呢，更有保障。就是这个购房人，他是当时买房的时候，他是卖房的时候，之后他这个过程中他违约了， 嗯， 就是其实跟买方已经协商好了，因为只交了定金嘛，要把这个定金就是俩人都商量可好了，然后就把这个钱退给他，但是他找了一个小公司，小的中介公司，他交了服务费。 嗯， 其实按照现在的这个规定的话，这个像我们知道市场一些大中介的话，如果没有发生成交，因为你这个定金合同是跟客户签的嘛，相当于这个服务费是退给你的。 嗯， 但是由于他签的这家中介不是那么规范，最后就没有退给他，而且打电话都找不着人了。 你看看， 对， 所以呢，一定要找一些呢口碑比较好的， 口碑好 啊，相对呢有点实力和规模的这种大的中介公司。 对， 也许可能刚一开始收的服务费可能要高一点，但是你心里踏实啊。 对对 啊，服务相对也比较到位哈。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发展短租市场立法保障应该先行啊。眼下呢正值暑期旅游的高峰，通过方便快捷的在线短租平台订房成为了不少游客的一个选择。但是记者呢调查也发现啊，说有的这个短租房与平台上发布的位置、房间的条件等等信息是严重的不符，有的设施陈旧、无证经营，存在多种安全的隐患。一些在这个在线的一些短租平台啊，对于房源把关也是不严的，只需简单几步就可以注册发布了啊。 其实短租房源更多的是那种旅游城市，可能会更多一些。 嗯，就感觉这个平台上啊，它出现的这些介绍等等的照片等等，跟你实际的情况是完全不符的。 是 啊，它不是说现在是这样，原来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出去旅游去订宾馆呀、啊、什么的，哎，你看它的介绍啊什么的，照片好的好极了，其实价钱也不见得便宜，那觉得又挺好的，你就订吧。但你一看那实物，到那宾馆一圈，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现在真是各个部门呐，我觉得真是要严加防守哈、啊，就这个监督一定要把这个责任监督起来，各个部门千万都不要渎职，啊，这个东西真是，哎呀，如果是这样的话，最后侵占的是我们消费者的利益， 对、 啊，吃亏的是我们的消费者，没办法。好，那今天呢我们看这个泽啊，他说今天的嘉宾是谁啊，今天我们两位年轻的嘉宾都是来自于嘉义爷访谈，一位是杨乐，一位是小白啊，也是大家都熟悉的熟人啊。另外呢杰蒙问说，亦庄的喜瑞天柱啊，这个项目性价比高吗？另外亦庄和角门哪个升值空间更大一些？ 首先分两点去说吧，因为这位朋友没有说他角门选择的是哪个小区。首先从角门来看呢，他没有新房，都是这种二手房的，这个以老小区为主的这些二手房。首先第一点，他要看他的这个工作的区域和经常活动的一个范围。如果他是在市区，尤其是南城这个工作的话，或者父母也在这边的话，其实推荐他还是在这个角门买一个这个够住的房子。然后还第二点的话，就是如果要是他在这个北京的东南区，就按工作地点去区分的话，可能亦庄啊或者通州这些区域工作的话，他可以选择这个喜瑞天柱。喜瑞天柱毕竟是新房嘛，而且52000左右的这么一个价格，它是三居起步，90平左右的三居，还有117到130多的一个四居。 基本上可以起到一个一步到位的作用。然后再说回到这个 升值空间， 咱们不说升值空间，还是从住的角度来说吧，就是其实他如果是想在角门选一个2010年就是之后就是新一点的这种商品房的话，比如类似喜蒙公馆这个档次的房源的话，那就得8万起步了。如果要这样选的话，其实他就压根儿不用跟这个是天柱去做对比了。所以我觉着的话，如果要是选择他的预算肯定是在喜瑞天柱的这个 预算 区间内。对，所以更多这两个片区我偏向他选择亦庄。对，因为毕竟是新房，而且户型绝对够住，而且我们和乐神之前也看了一下，他的这个户型还都不错。 而且亦庄和角门整体来看，亦庄要发展的更加完善。 对， 就是想说的一个问题，就是您如果现在就考虑自己的工作，包括生活的圈子，先来想，我们现在这房子现在自己住的，我们现在不说这个增值保值的问题，先说自己住。另外的话，就是您在亦庄区能够买一个新房，而且是大一点的房子，同时周边的配套也是不错的。这个 离地铁近， 对，离地铁也很近，大概的话是在1公里之内，住着会很舒服。但是如果您在角门这个区域呢，可能就更多的享受的是一个区域的一个便利，就是离市里更近一点，但是您选到的房子房龄呢可能就会老一些，住着它可能不是那么舒坦。但是如果您想呢买一个还不错的，但是这个价格可能就是应该在7-8万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了，所以它的预算是不太一样的。 是的，所以咱们经常呢跟大家说，如果你买房子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自己的需求1、2、3、4、5给它列完，列出来啊。然后有一些东西你肯定要舍去的。 对 啊，你这个你本身的预算的情况啊，你的很多的需求啊都是明摆着的，所以再一个一个的往下敲吧，看最后落下什么。 对，您最迫切的想要什么？比如说我现在是一家五口，我想住一个大点房子，那喜瑞天柱这个110多的，包括130多的，都是不错的选择。 这个结盟他说是，南华小区，南华小区，明年退休，角门换房。 啊， 他是想从小门换房子。 哦，那换喜瑞天柱的话，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首先，他还是在这个南城这个区域，而且买了一个可以说是相对来说南城比较适合养老的这么一个地儿，离南海子公园很近，而且自取南站也是在那儿是有地铁站的。对， 所以他是从这个角门的南华小区可能是换房到这个亦庄的喜瑞天柱。有可能啊，我猜啊，因为这个结盟他老是几个字儿几个字儿的打，我也没 换到这个130多的，我觉得是个不错的选择。 好吧，那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那么下面还有一点点时间呢，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7到8月份截止到现在已经取证的一些项目呢，不老少了啊，有35个左右。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共有产权房呢有4个是吧， 对， 共有产权房有4个。那接下来咱们把这个4个的情况再给大家捋一捋吧。 对啊，取证的这两个盘呢是位于顺义的项目，同时呢跟大家去说一下，这个项目可能您如果已经申请了就等着这个审核结果就可以了，如果您还没申请的话，这个项目现在目前来看您就已经错过了，可以看一看现在还没有申请的项目啊。像这两个区域内的一个是门头沟的，一个另外的话是丰台的，这两个区域的公共产权房您还可以等着去申请。那符合的基本条件我们在往期的节目已经说过很多了，基本上您要无房，然后没有房屋的转出记录，北京的住宅您也不能卖过，同时呢您要单身满足这个30岁，另外的话就是不能有过这种相应的拆迁协议等等。从现在来看，我们的共有产权房推出的一个政策叫做直住平衡，也就是说您想买这个区域内的房子啊，您要不然是在这个区域内生活，要不然是在这个区域工作，也就是一个是户籍或者是社保要在这个区域有相应的关联，才能够申请这个区域内相应的这个产品。所以呢现在这个丰台的项目呢叫做正商名苑项目，您基本上可能是面向的两部分人群，应该是一部分是丰台户籍，一部分是在丰台区内工作的这部分人群。当然具体工作的这个时间的要求包括具体的细节呢，我们还要等这个相应的官方的通知，您可以随时关注一下丰台区的房管局的官网，看这个项目具体的要求。现在跟您说的是大体的一个要求，您基本上要符合。像比如说我吧，我如果是就我现在目前的情况，我是房山人，我是在西城上的社这个项目基本上就是申请不到了啊，所以呢 没有资格了， 对，没有资格了。所以您又就想好了，这个叫做直住平衡啊，一定要符合这个条件。另外，它推出的产品呢，门头沟的这个项目跟丰台的项目两个项目的户型都很相似。小白给大家点评一下吧。 从户型来说的话，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手枪啊。我们看到它这个两居产品的话还可以，我觉得如果要选择的话，优选还是它这个两居的一个户型吧。 嗯， 两驱的是一个纯男的一个产品，基本上就是我们的主卧，然后以及这个客厅，包括我们的小卧室都是朝南的。小卧室是一个小一点的窗子朝南，另外的话是卫生间是安卫。从这个户型分布上来讲的话，还是比较规整、比较方正的。 嗯，还可以。 两驱还算是比较不错。三驱的话是这样，它基本上是只有一个主卧是朝南，然后这个次卧跟客厅。这个清水居室是朝北的，所以这边的话可能在这个采光方面多少有一些影响，但是通透性上多少还不错。 对，另外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大家在参与这个房子的这个申报的时候哈，它这个房子有多少套和房型什么的，基本大家都知道了吗？这个 房型跟套数呢，在申请公告的时候会有明确的说明。 哦， 对，这个会说的。 所以你要不要申请，你必须要知道这个情况我才去申请，是吧？这些都知道以后然后再申请。那么到最后了，我在选房的时候那肯定是就是每一套是几层的啊，什么朝向啊，它的布局什么，这些非常清楚我才能选它呢。 对，是这样的，在这个所有的共有产权房在选房之前，那项目一般会发您一本这个楼书，我们叫做楼书，它叫做购房手册。这个购房手册呢是厚厚的这一本，它会在里面说明，第一个是它的产品信息，然后包括它的贷款所需要的这个手续等等都有包括户型等等，就是每套房源的情况都有，它的面积是多大，它的这个大概的这个每套房的这个价格是多少，它的朝向是什么样的，它是在于哪栋楼的哪个单元，这种信息全部都是有的。所以您拿到这个楼书呢，一定要好好研究一下。另外就是这个基本上是在它的售楼处会去发放的，所以您在这个摇号之前一定要去一趟售楼处去管他们要这个。 就是心里先想想啊，我要哪套房子，我心里先有哈。 对， 即便这个房子让别人可能给选走了，但它会有显示的，这个房子已经被选走了。你选其他房子，因为我可能在后边排的，有可能哈。 对，在选房当天的时候，它会这个有相应的一个公布，就是您在正式进这个选房区之前，能够看到一个 还剩什么？ 对，剩时的一个这个实时更新的销控表，能看得到。 好的，另外呢，就是每一个项目啊，尤其是共有产权房，它呢跟大原则的那个条件的不违背的情况下，它有一些细致的规定，所以这点是特别大家要注意的啊，别拿那个大的原则去套。但是它有些项目人家自己可能 有自己的要求， 允许他有自己个别的要求的，所以这个的是合法的啊。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来自于嘉悦房谈的两位啊，杨乐和齐小白，也感谢大家啊。好，我是周杰，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2018年的三伏时节已经来临，您的过夏神器准备好了吗？ 自从入夏后就时刻准备着。 能有什么呀，不就是空调、 WiFi、 西瓜、冷饮吗？ 哎，你们都少了一床牛皮席。 三伏天怎么能少了一床牛皮席呢？孩子长痱子，爱人出汗多，爸妈不敢吹空调，一床牛皮席解决全家人的困扰。只需要每晚开两个小时的空调，就可以整夜享受着，而且一用就是几十年的时间，就像折叠收纳床单一样简单，家务零负担，不用洗刷晾晒，这才是盛夏神器呢。 说了大半天你都没说到重点上，今天的价格才是亮点。 对对对，今天的价格很诱人哦。 是的，来自于三峡库区的孟德兰雪牛皮凉席，1米5×2米的规格，厂商建议零售价格8900元一床。今天呢，盛夏清凉直接享受到2.2折，只要1999元。但因为啊，比商场专柜便宜了将近7000块钱，所以呢，为了不扰乱市场的价格，本档活动只提供了30床的备货。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您去商场专柜看看就知道，但凡产地是三峡库区